带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2点，升554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0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2元，升13.5；美团点评219元，升18.6；阿里巴巴254.4，升8.8；中芯国际30.4，跌9毫；中国平安83.45，升2.15；汇丰控股33.85，升4.5；小米集团15.48，升4.4；友邦保险72.05，升2.7；港交所377.2，升6元；华夏沪深354.04，跌2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4，瑞士法郎8.452，澳元5.534，加元5.8，新西兰元5.132，欧元9.1327。每百元兑港元7.31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112。日经平均指数报22573点，升378点。港金现价报182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4.1美元，卖出197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深水埗元州街一带的交通先。元州街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火警影响有封路措施的。现时介乎石硖尾街至南昌街那段的元州街呢，需要临时封闭，不能够通车。本来经过那道的巴士线6号、6号C、87B 要改道行驶。元州街一带就比较多车了。而大埔道去美孚方向呢，亦都是因为受到元州街的封路影响有些挤塞的。隧道方面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多车没龙尾的。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理工大学段就比较多车。咁九龙路面方面啦，现时九龙湾嘅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一带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常月道。而伟业街部分路段因为有工程啊，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交界嘅快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咁都系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咧，西贡嘅大网仔路都系因为临时工程嘅关系啊，咁去西沙路方向，近住雅竹苑至到大环嗰段咧，就比较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小岛作客带你感受离岛风情。 南丫岛咧有一个好出名嘅踩爬山单车一啲嘅地方啦，入嚟踩单车发觉好好玩啦，不如搬埋入嚟啦。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同你解救长衫历史。 而家我哋讲嘅女装长衫咧，有啲人叫佢做旗袍嘅，旗袍呢个字咧，其实亦都系专指1920年代喺上海新兴嘅一种女性嘅袍服嚟嘅。 CIBS。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苏东有我，苏东有我，

新的这首派台作品，对于前度来讲是一首充满着祝福的歌来的，虽然当中都有万般的不舍。今次继续都是找来苏道哲同他合作作曲编曲和监制，新歌的歌名叫做你幸福吗？ 好久没见，几好啊， 几好啊。愉快愉快作恶，几多到后来，后来没太多，无谓作状，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至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 世界几多不遂，掀起眼泪在我面前是你，离开了自己，有万千巨变万套细腻，寻找到自己。 爱情中间纠正的复杂性，听这首歌应该领略到一点的。 踏上飞机，背上行李，越过冰山，越雪地，原来还是你。 经历了几年的这个 project， 董哲和彭永森的故事， 让我听着怕你忘记，如果分开与隔离再废去一起， 当中有好多爱，好多恨，好多嘅贪念，曾经出现过一个故事嘅情节入边。嚟到今年有呢、一个，算唔算系结局咧？郑安琪今日 Juno 呢一首新嘅作品合唱歌，继续俾你品尝一下一段爱情关系入边嗰种复杂嘅味道。 之所以是我黑脸不够，头发黑，悲伤没那么伤悲，对不对？让人疲惫的世界和我聊天不会累，我又很难被得罪，对不对？你自卑不会对爱结果到支离破碎。之所以是你贪图上半生陶醉，容许下半生颠沛，会不会好感之所以变爱，教授只负责献媚，大脑上毁了智慧，会不会爱情要留白，我怎么忍心抹黑。心抹黑。 来自卢海彤，今个礼拜每日都会找到他一些作品跟你分享一下，有这一首《之所以是你我》。刚才那首歌里面那种感情有黑色有白色，这首就是纯白的作品。 轻轻的亲你脸庞，亲亲你脸庞，一息间拥吻在床，息间吻在床，天天的张张笑脸，天真一张笑脸，偏偏跟我练成一线，突然这一位没有一位，在这天际是非不计，这一位是这一位，重组我身体，用你的美丽。今天我默然你在面前，不必再挂牵，做我女人，让我奉上今世人。今天可否答允？即使生老病困，亦同手。只一次誓言，一生伴我的，天天的跟你入眠，天天跟你入眠，一朝早将眼面前相见。这一位没有一位，在这天际是非不计，这一位是这一位，重组我身体。 我喺呢首歌系白色咧，因为呢对乐队咧，佢哋嘅出身都系一定系分院嘅乐队嚟噶。有佢哋第一首嘅派台嘅 single 啦，佢哋嘅名字叫做炭佬，唱得分院多，所以第一首嘅派台歌咧都有嗰种求你嫁俾我嗰种嘅感觉噶。 让我奉上今世人，今天可否答允？即使生老病困，亦同手。终身不休不倦的捉紧，是我女人伴我度过一世人，一生天天相衬，分分钟抱着你，让我不记衬，终身不渝的指引。 来自探佬呢首嘅派台作品， 终身不渝的指引， 做我女人。 终身不渝的指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两名都是82岁的新型肺炎确诊女患者先后不治，本港累计40名确诊病人离世，其中一名患者住在黄大仙坪石村金石楼。威尔斯医院表示，患者上个月19号被送到威园急症室，当时发烧，情况稳定，之后病情持续恶化，寻日下昼离世。另外一名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住在慈政村靖康楼，属于慈云山中心食肆百湖轩酒楼的感染群组。他7月9号因为发烧和咳嗽送入伊利沙伯医院，两日之后确诊，之后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早离世。深水埗元州街大元楼一个单位发生一级火，消防到场扑熄，火警发生下午1点几，现场所见起火单位和楼上的外墙熏黑，一部冷气机跌在马路，外墙有金属架被烧至变形，消防已经清理。有住在起火楼层上层的住客表示，当时闻到烧焦味，于是落楼逃生。受到疫情影响，新学年学校可以如期复课，但面授课程和活动要暂停。中学文凭试方面，教育局要求考评局要有预案，令到学生的温习或者学校或者学习有更多的弹性。考评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表示，会同学界商讨，并且进一步审视2021年文凭试和校本评核的安排，制定合适方案，并且交予公开考试委员会审议，如果有决定，会尽快向学校公布。教育局长杨润雄在电台节目表示，今年升中六的学生因为疫情关系，去年学习的时间减少，现时又难以在暑假补课，因此已向考评局提出在调整校本评核之外，是否可以调整出年文凭试的考试时间表，包括缩短考试时间，并且研究减少必修题。日本东京过去一日新增309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连续第8日单日新增超过200宗病例。东京累计感染人数突破10000，有10022人确诊。厚生劳动上加藤胜信在内阁会议之后表示，如果感染病例快速增长，又可能再次宣布紧急状态。政府会在听取专家意见和考虑各种指标之后作出决定。另外，日本政府表示，受到疫情影响，今个月15号战败纪念日的活动规模将会缩小，纪念仪式将会首次改于网上直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微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12点，升556点，总成交金额1287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0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52.5，升13.5；美团点评220.8，升20.2；阿里巴巴254元，升8.4；中芯国际30.4，跌9毫；中国平安83.3，升2元；汇丰控股33.8，升3.5；小米集团15.54，升5.2；友邦保险72元，升2.65；港交所376.6，升5.4；招商银行37.9，升8；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4，瑞士法郎0.916，加元1.337，人民币6.984，英镑对美元1.31，欧元对美元1.18，欧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

CIBS 小岛作客带你感受离岛风情。 南丫岛咧又系一个好出名嘅踩爬山单车一啲嘅地方啦。入嚟踩单车，发觉好好玩啦，不如搬埋入嚟啦。 一针一线一故事，长衫的前世今生，同你解救长衫历史。 而家我哋讲嘅女装长衫咧，有啲人叫佢做旗袍嘅。旗袍呢个字咧，其实亦都系专指1920年代喺上海新兴嘅一种女性嘅袍服嚟嘅。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要自如常在大雾，有那些音韵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咧电话旁边嘅咧有吴业坤啊 ，Hello 你好啊 ，Hello Eric， 你好啊坤哥，点啊近排转咗呢个新嘅环境，转咗系新嘅唱片公司咁样样， 冇错，新嘅原始心态转咗去一个 系啦。我想问一下，其实中间譬如系再想同系新嘅 idea 呢间公司合作，有冇特别原因？不如我哋夹下啦咁样嘅咧。 其实就一直都同新啲 idea 嘅，即系好多同事啊、朋友啊、老板啊，都熟嘅，即系会出嚟食饭、倾下偈。咁之前又同 J 得有合作过《移民之恩心爱着》，咁其实合作过又觉得大家几好，但系又啱倾，咁所以就决定转去新嘅环境去试下咁样样咯。 OK， 喂，咁但系譬如嗱，因为始终又系一个新嘅阶段啦，音乐上面咁样样，咁有冇一个新嘅目标 set 俾自己？嚟紧啦，新嘅开始，又希望可以达成到啲咩嘅目标啊？诸如此类咧。 所以未来呢3个月市场将会大洗牌啦，就好稳定。 系，所以你就唔谂咁远嘅嘢住啦，系嘛？ 系，都想将自己再洗牌咧，即系叫重新洗牌咯。即系，因为其实都几啱呢只如此心态，大家听一听，如果知道啲歌词，其实讲翻去初心啦，或者一句歌词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好重要。我觉得即系我成日讲话要呢几年话要沉淀啊，即系要发生好多嘢啊，咁但系。点先叫做沉淀咗嘅状态呢？或者越即系唔好再胡思乱想嘅状态呢？原来就系呢个回归一生最初，其实都好有力量嘅一句说话，好似拉翻你埋嚟，你坐定定，继续去开展一个新嘅旅程咁样。 OK， 但系我想问，咁如果喺吴业坤身上嗰种嘅胡思乱想系边方面咧？系有种质疑自己啊，定系乜嘢嘅一种嘅想法嚟嘅先？ 第一啦，一嚟系质疑自己啦，二嚟就会介意即系出边嘅声音啦。呢个就我谂大家如果作为公众人物啦，都会有咁嘅心态。咁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要搣甩呢样嘢咯。 系， 因为个市场，我谂真系个世界咧，唔好话市场，其实变得好快，好多嘢都。即系唔同以前嗰个生态，好 stable， 但系而家就好似每一秒你都要追紧呢样嘢。我已经，即系我唔系啲反应咁迅速嘅人， 系， 但系我会适应到，但系可能就要啲时间咯。 嗯哼， 咁所以叫做好彩，而家新嘅 idea 佢哋其实个团队都几大几庞大，咁所以好多我唔识嘅嘢都可以去辅助或者去互相。補償點咁樣 咯？係，例如係啲邊方面嘅嘢咧？ 即係尤其是即係而家以前玩 social media 就好簡單啫嘛，你真係見到朵花好似啲乜嘢，你就 post 上去打個 caption， 大家就會係喎，真係喎咁，大家就會討論。但係而家其實 100% 係一個商業嘅一個世界嚟㗎啦嘛，你又要計嗰啲 reach 有幾多，可能得個幾 percent， 你要諗下點樣去加啲 reach 呢啲數字上面嘅嘢。我相信好多做 artist 嘅人都係好唔敏感嘅，即係所以就要好多幕后嘅团队或者而家嘅同事去帮手去諗啊，几时出呢隻歌，咩时间出，落几多 ad， 又睇下點樣去覆盖得大啲嗰个年龄层，即係要好多呢啲嘢，即係我可以去學，但係 但我是不是要去学埋啲，定系我专心唱歌就好咧？咁样，所以而家有人去帮手做呢件事系好咗好多咯，系啊。 OK， 咁所以其实咁啱系因为而家你个心态上面就咁啱系同阿陈永谦讲开，所以就不如写低你呢一刻嘅心态啊，定系一个缘分就系、是、啊咁啱大家都系谂紧同样嘅嘢咧？ 其实系同一个缘分，即系其实。即系我上年都做咗，其实三只都系飞情歌，小句号啦，玩具成熟时同埋和怀念讲再见都系飞情歌嚟。咁不如做翻只情歌啦，就咁样去谂嘅、嗯。但系最后出到嚟阿谦，永远都系估佢唔到嘅，即系原始心态，即系非常之啱嘅。即系一个新公司新开始新旅程，咁就去翻一个初心，俾自己好好咁去。重新出發咯，呢件事幾好。 OK， 因為我其實咧有去起你底啦，咁就去你嘅 IG 嗰度啦，係咪先咁樣？我見到你有古仔都幾好嘅，因為其實你佢中間你又話有問過陳榮謙啦，因為佢係填詞人啦。 係啊， 咁你都話其實隻歌你唔想 get 錯，咁你就問咗佢究竟背後嘅故事係點？佢真係講咗個故事出嚟嘅嘛？ 係啊，佢之前係 post 咗上 IG 啦，佢自己同仔仔嗰段對話。 係， 咁我都有睇過嘅，但係原來唔知佢原來係讲紧呢只歌嘅，咁你佢头同我讲翻，其实即系其他人嘅声音，你要选择你喜欢嘅声音，定还是其实你去 focus 一啲根本就唔需要去理会或者去接触嘅嘢，你就走咗去接触、嗯。 因为其实嗰个故事就系讲陈明谦同佢嘅仔即系搭船嘅时候咁啊。周边有好多其他人就系大声啦，咁就听唔到啲浪声。咁、然之后就佢同佢仔嘅对话就系、是、啊，咁点解你净系 focus 人哋嘅咁嘈嘅声咧？其实不如我哋转个心态或者转个地方，我哋可以听翻个海声啦，类似咁啦。你可以再从英国 I G 睇嘅，自己都 系啊。即系其实佢讲紧，你可以选择同嗰啲人讲，喂，你哋唔好嘈啦。 系 咁，但系咁咪会变咗第二种噪音啦。会成为咗点解即系船咁大？你一系就离开只船，你离开唔到嘛？咁你咪行去第二边咯。佢就选择咗去咗船尾，但系个船尾有引擎声，我又系嘈噶。咁但系阿谦就同佢个仔讲话，其实但系引擎声你要多谢引擎，因为引擎系帮你去一个目的地啊嘛。你冇咗呢个引擎声，你就永远都漂流喺个海上面。咁样咯，即系其实呢啲角度就真系好犀利咯。即系如果小朋友咁样细细个俾爸爸咁样去教育。你会即系识谂通好多嘢咯，我谂大个嘅时候。 地上有裂痕，长街很敏感，冻冻铁石并无丁点痛心。云雾太深，摩天都市连亮灯也很暗，抹杀仅有的方向感。大厦正下沉，繁花将再生，就像拒绝灭亡，生命力强人同绽放斗缤纷。夜走更近，自身心中清脆树林，沿途有你的足印。任事情再坏，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必无限放大。什么千与晒，寻觅同伴，笑着虚艾。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歹。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生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冬月那早困，寒风中抱紧 再为珍惜这片原始心态，天高地厚，小火种没蔓延，别无限放大，什么千余晒，寻觅同伴，笑着去挨，绵羊躲开猛兽，万物就这么分好与大，任问题再大，看守这片原始心态，人群爱水亦静，天空亦静，完美的境界，回归一生最初，没有污染，没有报仇讨债，可以吧，带着这颗心，来吧退后，环抱大世界。上生活，求情无用，求救助亦无门，神继续旁观，仍是这样过，我要在我心开满花，无人可以管，所以继续游玩，任坏人再坏，看守这片原始心态，围墙外守候着，好好活着，人纵使不快，回归一生最初，没有压榨，没有变成反派，宽恕吧，带着这颗心，明日已是花花新世界，当看离了炎凉世态，从心态上找寻宁静天涯。 嗱，咁我哋譬如头先就系阿坤哥，你有讲嘅就系你呢一刻嘅心境啦。咁然之后就系首歌入边咁啱缘分又啊，你同阿谦又有一种咁啱升到嘅一种嘅心态上面嘅嘢啦。咁好啦，咁喺影像上面，今次嗰个 M V 嗰个嘅呈现又如何咧？因为你都写咗篇好长篇嘅文去多谢台前幕后好多唔同嘅朋友咁样嘅。 其实呢个真系首先要多谢公司，呢个真系个 budget， 佢我觉得佢都冇计 budget 去做呢个 M V， 平时可能真系五米数字。咁样去做啦。 嗯， 呢只歌我即系我自己有计，我冇问佢哋有几位数字，我谂至少都要六位。系即系仲要有咁多，譬如我头先讲，我有好多唔同嘅同事去帮手去谂好多 promotion 啊，计好多数字啊。 嗯， 咁系加埋唔到嘅，首先即系要真系好抌本啊做呢件事。 嗯， 咁第二就系嗰个 MV 嘅理念就系、是、你会见到好似一个舞台剧咁啦，有个 set 去。佢做咗架車出嚟，咁其實就係想一個旅程咯，即係個新嘅旅程咯，上咗呢架車。咁而我呢個人，我個人比較平靜嘅，坐喺最後去睇翻前面唔同人嘅一個心態或者一個嘅生活。咁去交代翻我，其實我經歷過啦，我都同大家希望一齊喺呢個旅程，想揾翻嗰個。宁静嘅天涯咯， 系啊，即系就咁睇，有一种即系那嘢，我搭上咩开往大埔嗰架小巴，即系大家一班乘客就一架，各自有各自嘅故事。你系作为其中一个乘客，而你嘅试点就见到佢哋嘅发生嘅事啦，咁样 即系会比较丰富咯。件事其实同埋我哋都希望喺个车上面嘅每一个人嘅故事都可以继续去延续落去，所以其实嗰三位演员都好浓啊，佢哋嗰个古仔咧或者演技啦，所以系非常之好开心，所有嘢都加埋都好 perfect 咯，我觉得。 喂，咁嗱，而家有你呢首系新歌啦，即系转头新公司嘅新歌啦，咁嚟紧啦，咁今年内会唔会继续有你嘅新嘅作品会派台啊？诸如此类咧？ 会啊，希望即系开始咗，即系开咗呢架车之后，真系想唔好停低咯。 系。 但系就唔好太心急，好似即系之前话咩坐嗰架亡命嘅红 van 上咗去咁样， 系 所以好多嘢都真系叫做洗牌，我哋可以一步一步嚟，唔需要急咯，再。 系 ，OK， 再加上你而家开始养猫啊，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可能系帮到个人可以去放低个脚步嘅，即系可能嗱 ，OK 少好多啲啊，舒服啲，系咯。 系啊，真系留喺屋企可以，有时候摊喺度陪下佢。 系， 唔系我唔系佢陪我，系我陪佢。 咁但系我几高兴，即系好似系突然间去到一个新嘅阶段，学你话斋洗牌之后，你又可以重新搵翻自己嗰种呼吸嘅节奏咁样。 系啊，其实最紧要成日都大家拖住啲嘢咧，成日谂住唔去放低咧，或者成日觉得要攞住啲嘢嚟，不断讲旧时嘅嘢。 系。 你就永远都向前到咯，系啊。 咁啊喺呢个新嘅阶段，首先等你高兴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就但系 at the same time 都期待嚟紧啦，快啲可以听到你多啲新嘅唔同嘅谂法啦，而啲谂法又点样同你嘅音乐再结合啦，咁样嘅。 同埋可以希望大家面对面去畅谈啦。 希望快啲啦，系啦。喂，咁啊身体健康啊呢、這个时候，因为我都知道你工作忙碌啊。 系万事胜意，大家都 好啦。咁样恭喜发财。咁啊，今日多谢晒吴业君。Thank you， 辛苦晒， 好啦 ，take care， 拜拜， 好，拜拜， 拜。 烦忧苦恼 ，no no no no no no no， 未退一步，能逃过低压槽，头顶秃鹰可跳舞。废物能大造，蓝天碧海钱也买不到，太美好。你今天伤心吗？变散散板好吗？去吹吹海风吧。咁巧我今天伤心吗？变沙滩波好吗？若太阳同美腿等你啦。你今天伤心吗？变朱古力好吗？肚腩仔萎缩吧。为我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有时伤心都有用噶。烦忧苦恼，原来摊开有地图，微笑通道。零团费的旅途，牙齿走粒请报到，盐苦怕辣无味道，人生即使分数求不到也当宝。你今天伤心吗？变散散板好吗？去吹吹海风吧。咁巧我今天伤心吗？变散散波好吗？若太阳同美腿等你啦。你今天伤心吗？朱古力好吗？肚腩仔萎缩吧，为我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有时伤心都有用噶。幻想伤心者可以跟我唱，当笑场当小飞场，自由回答次次中奖。变 UFO 变三轮车变飞机至 high bar， 各位变小星星变手拖手变两份拳套都不算差，变支画笔好吗？变支单板好吗？变负担冒险吧，变开心果好吗？变波板跑好吗？变舌头融化芒果雪吧。你今天伤心吗？我今天伤心吗？变是胆滑不打，为我地啦啦啦啦啦啦啦。其实有时伤心都有用，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我们伤心。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43点，升485点，总成交金额140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60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51.5，升13蚊。美团点评218.2，升17.6。阿里巴巴254蚊，升8.4。中芯国际30.55，跌7.5。中国平安82.95，升1.65。汇丰控股33.7，升3毫。小米集团15.48，升4.6。友邦保险72.5，升3.15。港交所377.2，升6蚊。中国人寿18.72，升8.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6，瑞士法郎8.47，澳元5.536，加元5.797，新西兰元5.125，欧元9.1398。每百人对港元7.3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2,573点，升378点。港金现价报18,2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6.69美元，卖出1,977.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深水埗元州街一带的交通线。元州街因为部分路段受到火警事故影响，介乎石硖尾街至南昌街那段的元州街呢需要临时封闭的。本来经过那里的巴士线6号、6号 C、87号 B 呢仍然是要改道行驶的。那么经过时间大家请留意交通警员在现场的指示了。元州街介乎石硖尾街至南昌街一段因为受火警事故影响暂时不能够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交通畅顺。港岛路面方面，中环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带就比较塞车的，龙尾近花园道。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咁近住女童军总会一带都是多车，龙尾去到学园街。观塘的伟业街部分路段有些工程要进行，咁伟业街现时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交界的快线需要临时封闭，一带都比较多车嘅。仲有就是新界啦，新界西贡的大网仔路因为有临时工程，去西沙路方向近住雅竹苑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大环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江乐道中和记大厦来回。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Negative 得嚟，其实好正面。 从文字可以判断吗？好怎算好，差的怎算差？如何预计答案该那样？标准说的也都真确吗 ？Alpha 嘅新歌叫做 Negative， 但内容咧系啱啱相反嘅。讲紧喺呢段时间，大家都累积咗好多负能量，希望喺负面当中揾到正面嘅角度同埋空间。作曲 Eagle Chan Step Low， 填词有 T-Rex 于日耀，编曲 Kiri T， 监制 Kiri T 于日耀。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许廷铿 Negativ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哋偷咗你嘅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仲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会前会长何仲平医生， 忽然间有咁多嘅 case， 即系嘅本地嘅个案，而你又好多根本唔知源头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令我好担心嘅。咁所以我谂咧有几样嘢咧，大家一齐努力啦。你想成功，唯一方法就每个人都努力嘅啫。市民嚟讲，最紧要口罩冇得倾噶啦，洗洁液一定要噶啦，同埋保持个社交距离。而家最惊嗰样嘢咧，就唔系嗰食客，系本身个员工方面。你一个员工如果有事，可以惹到好多个食客噶啦嘛。有时有啲员工咧，我呼吁咧。有冇咩唔舒服咧？真系要睇医生啦，唔好死顶，唔好由我挨住发烧都挨住先，千祈唔好就即刻睇医生。同埋咧，洁手嘅方面都系要好紧要下嘅。食客嘅员工咧喺个洗手间咧，咪仲翻紧清洗，呢个最好嘅方法嚟嘅，最好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骚动音乐啊！你好啊，燕琼。 你好啊 ，Eric 啊，翻嚟咧，今日哇，要讲讲呢个 咩啊？ 好呢个有眼不识泰山嘅一个故事啊！即系如果要总结的话啦，咁样。 唔该，你下次咧讲啲咁即系正气咧，有眼不识泰山嘅故事啊！之前你唔可以偷笑。 有眼不识泰山咩叫正气啊？有眼不识泰山系。贬低一个人，话呢个人即系唔识嘢， 系话你自己唔识嘢啫嘛。 咁我都冇留好正气地话，哇！你真系， 但 系 你其实 系 赞紧对方噶嘛？ 啊，你又啱， 但 系 你之前今日咧，我真系要讲一个咧，有眼不识泰， 我都系学嘢啫， 除咗一下心虚。 唉、哎，好啦， 系边座泰山咧？ 呢座泰山咧，系滑雪有一首新歌。 系 咁，我见到咧，清风啦，又即系以个人嘅身份同呢个内地嘅一个乐队就有一次嘅合作，歌曲名称叫《红色的河》咁样啦。系、啦，咁首先呢个我有偏见嘅原因就系当我听翻首歌嘅时候，哇，讲咩噶？ 又系呢啲听唔明嘅歌词， 系即系因为其实呢个乐队咧，我都系唔识嘅，叫旅行团乐队啦，咁样咁唔识嘅情况系直情系哇新人嚟噶，系咪啊？咁样啦，咁我去 check 翻呢首歌嘅背景，原来就系吴清峰之前以个人身份想去内地嘅一个音乐节目，叫做《乐队的夏天》， 系 咁就结缘。就發現哦，原來大家做音樂嘅方向啊、品味啊等等都非常之接近。 Okay. 於是乎咧，即係呢個旅行團樂隊咧就誠意邀請咗清風 free 唱佢哋呢一首新歌，咁亦都開始咗佢哋新嘅專輯嘅籌備啦、啊，同埋呢個宣傳等等嘅啲工作。 係。 咁然之後就去再 揾多啲啦，關於呢隊樂隊。 呢、這個樂隊之後即刻哇！阿瓊啊，你真係有眼不識泰山，即係 係啦，用得好好今次，呢次加個偷笑就啱啦。 你真係，但個偷笑係屬於笑自己，係 啦 咁樣。咁入邊咧，其實佢哋每個人都係唔同嘅音樂人嚟嘅，即係佢哋係聚埋一齊嘅時候咪一對 band 咯。 Yeah. 散開嘅時候，其實佢哋係幫緊唔同嘅音樂人做樂後嘅一啲工作嘅。咁其中咧 ，keyboard 手咧叫做偉偉。 嗯， 我一睇佢嘅資料，我就哇，對唔住，我真係跪喺度聽呢一首歌。 咁其實咧，依家大家所熟悉嘅，尤其是香港人比較熟悉嘅內地唱民謠嘅，宋冬野啦，咁有一個叫做馬油葉，但係其實佢另外嗰個字咧個名咧係有自己一個民謠工作室嘅一個老闆啦，包括係叫阿四嘅一個內地民謠嘅女仔咧，呢、這個其實就係內地人會稱之為民謠歌手三巨頭嘅一個嘅組合啦。其實佢哋三個。都是他推出嚟嘅、 哦， 哇！我真的會覺得， 咁又唔使怪自己嘅。 但係你會明白得到，哦，原來即係其實背後嘅一啲嘅單位咧，係真係你唔去深究嘅時候，你唔會知道原來就係佢哋啦。係 啊， 咁其實基本上咧，尤其是宋冬野呢個安和橋筆，應該係即係目前為止佢最令人好好正嘅一隻碟。其實成隻碟嘅製作人就係佢啦。 哦， 咁然之後就聽到，咁我就又睇多少少佢講到做音樂嘅一啲嘅感覺啦。係，哇！咁呢個時候咧就發現開頭時候聽佢同吳青峰呢首新歌就係、是。都聽唔明咩嚟嘅，咁當你發現佢咁勁嘅時候咧，我個態度即刻變成，哇，好有深度啊！ 所以對於呢女人嚟講咧，咩叫好有深度？就係你聽唔明嘅嘢啦， 聽唔明得你又知對方好勁啦， 係啊， 但係 對任何嘢都係， 係啦， 點解要中意食法國餐啊？我唔明㗎，係 啊，我唔覺得好食㗎，但係佢貴咯， 點解要飲呢啲酒啊？我唔明㗎，唔識㗎。 佢話佢82年法國嚟喎，咁係好嘢咯，貴啊嘛，咁樣幾膚淺。哇！我真係個普通嘅市民啊。 咁點咧？咁佢係其中一個嘅成員啦，呢隊樂隊。 係啦。 咁另外嗰啲，你有冇再去走去 research 下關於佢哋嘅資料咁樣？ 都係唔同嘅一啲嘅。 啲音樂上面好勁嘅一啲係樂手啊，或者 有啲 係 幫薛之謙啦，有啲係幫周筆暢啦，佢就係即係錄音嘅時候係會做嗰隻樂器嘅。係。咁又甚至有啲係會做編曲啦，咁樣。係啦，其實即係應該係同埋有啲係時裝設計品牌師嚟嘅。 哇！ 係啊，即係其實應該係唔同嘅一啲嘅行業上面一啲翹楚啊，之後聚集埋一齊啦，就做咗呢、這個旅行團樂隊咁樣。但係其實咧都驚訝嘅喎，原來佢哋出道嘅時候係曾經好紅嘅。 嗯。 咁但係反而借助咗呢個內地嘅節目叫做樂隊的夏天，佢入面即係揾咗好多一啲嘢，以前嘅一啲 band， 或者係一啲而家線上嘅一啲 band 嚟展示佢哋嘅音樂風格。咁、 嗯、 其實呢一堆呢一支樂隊呢，我諗喺內地嚟講都以前嗰個年代嘅歧視真係唔係多嘅，就係、是、其實係一種迷幻搖滾嘅風格。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其實或者我自己本身接觸得多啦，內地可能比較多嘅就係一種民謠。 嗯， 即係民謠式嘅搖滾， yeah. 另外都比較多嘅就真係好黑嘅，即、就、係、是、hard rock 嗰種嘅狀態、嗯，因為有憤怒要發泄啊嘛，咁、 yeah, yeah, yeah. 就將佢轉化成為歌曲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內地可能比較常見嘅一啲嘅歌曲嘅內容啦，咁樣。咁但係佢哋旅行團樂隊呢個嚟緊會新嘅專輯啦，同埋呢一首歌咧，其實都係以種時間流逝作為呢個主題。咁、嗯、其實我覺得幾啱嘅，即係喺一段時間之後再翻嚟嘅時候，你點樣睇時間流逝呢、 嗯、 尤其是即係當佢擺時間呢個概念、嗯、入咗條河流度，因為首歌名叫做《紅色的河》啊嘛。咁呢就可以即係感受到時間同流水嗰種之間嘅關係咁樣。做咩？ 你睇啲宣傳文案睇 係咧。梗系啦，我都话我听唔明啊！ 我明头先你话，咁我听唔明啦。咁然之后，哇，时间同流水之间嗰个关 系，系、嗯、啊，咁样，咁同埋个文案都有写啦，话呢个吴青峰嘅声音啦，系真系好配合咧歌曲嗰种咧流水嗰种嘅流畅啦，同埋嗰种嘅温柔噶，一齐嚟听下。 身旁走过。 生好惹，却忘了你我隔着山河，是等了很久也还等不到，而沉默是黑色与红色总躲不掉的重合， 我感受到嗰一種啊， 嗯， 你啊， 喂呀， 喺後面嗰個 effect。 但係其實我唔知點解，即係雖然都仲係聽唔明歌詞啦，但係你即係仔細聽個編曲咧，你係真係 feel 到嗰種時間流逝嘅感覺咯。 嗯， 同埋有一啲歌咧係， 我 feel 到啊， 我 feel 到係，我都知你一定相信我 feel 到啦。 講嚟講去都係時間流逝嘅感覺咯。 同埋最要系咧，我好相信，因为我睇咗文案，佢写咗呢四个字， 不断嘅重复， 于是乎呢四个字好深入我嘅脑海当中咁样。 时间流逝， 同埋咧呢一种 feel 嘅歌咧，系真系唔清风啱唱嘅，我成日觉得，即系我觉得眼光啦，即系当你想揾一个比较出名嘅歌手同你去 featuring 也好，甚至乎即系可能借助佢嘅一个 featuring 为自己呢个音乐增加少少嘅一啲嘅宣传嘅效果都好，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非常之正确嘅选择嚟嘅。 哦 ，OK， 咁呢张碟系嚟紧今年推出定系已经出咗噶啦？ 嚟紧会慢慢系啦。 哦， 咁、 okay、 你知道疫情嘅关系或者点样，好多嘢都不断 delay 啦。 咁你又 唉 ，OK， 加油啦吓。 系，咁所以今日就介绍呢对即系啊，即系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其实有阵时系听歌咧， 系 即系即系不妨睇下嗰个 credit。 系 啦， 我都系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先有呢个习惯嘅啫。 系啊，尤其是即系可能香港可能就系熟悉可能系监制嘅名字啦，咁然之后可能 系 填词人嘅名字啦，咁当然就系调翻转就系因为填词人同埋监制嘅数量唔系特别好多啦，喺香港，即系通常唱片公司都系啊对呢个有信心，就不如全部都揾佢啦，咁样咁嗰期又全部都揾佢啦，咁样啦。咁但系其实譬如编曲人嘅名字啊，其实近年都开始多啦，咁然之后其实有好多譬如出到碟嘅时候咧，甚至而家你可能系睇佢哋嗰啲 YouTube 嘅 MV 咧，咁佢哋可能直情写埋系啲乐器系边个乐手弹嘅，或者系个 mixing 系边一度做嘅 ，mastering 喺边度做嘅， 或 不妨可以了解一下。 即系内地好多系会话俾你听个 studio 系边间添啊，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有阵时咧就可能会认识到一啲名字，就系、是、你可能跟呢啲人嘅歌单去揾歌听咧，又有唔同嘅一种嘅 playlist 你会砌到出嚟咯自己， 系 几有趣嘅。 同埋老老实实，即系有啲系好惊喜嘅，即系例如。我曾經唔記得咗喺邊一位女歌手嗰個 list 度咧，見到吉他係韋禮安彈噶啦咁樣，跟住之後我就哇，原來佢兩個好 friend 好熟個咁樣。果然當韋禮安出專輯嘅時候，佢就請咗呢個歌手即係上嚟，大家一齊做一啲 online 嘅即係 crossover 嘅唱歌啊咁樣嗰啲。咁我覺得啊，其實有一啲嘢咧係埋咗喺當中，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係啦，咁樣咁啊嗱，頭先阿瓊就介紹咗呢一隊啦，即係有眼不識泰山嘅呢一隊嘅樂隊啊。 俾你講嘅時候，我覺得特別羞恥嘅嗰種感覺。 唔紧要，我都唔识，系咪先？ 旅行团乐队啊，非常有吴青峰嘅新歌《红色的河》 系啦。咁香港咧，其实就系、是今年啦，咁啱其实有一个类似嘅一个系，但系佢哋系新组成嘅，都唔可以叫新啊。即系其实佢哋组成就唔系今年嘅，不过今年咧，佢哋正式有一首系广东歌啦。咁、 哦、 同时咧，佢哋呢队四人嘅乐队咧。都是各自有是好 signature 嘅唔同嘅风格啦。咁、但其实佢哋之前就组成咗啦。咁可能先前你喺香港唔同嘅 live show 啊、live gig 呢就会见过佢哋唱歌唱英文歌。咁但佢哋今年呢就做咗一首广东嘅作品。咁讲佢哋四位嘅成员啦，先前都上嚟介绍过佢哋呢首嘅作品 㗎。 咁譬如苏道哲啦，一位系曲啦、編啦、監啦嘅一个新晋嘅一个音乐人啦。咁然之后黄子瑜啦，就嚟自台湾㗎啦，八三幺乐团嘅之前嘅一位成员啦。咁然之后有位就是弹 jazz 吉他，好出色嘅，即系喺佢嘅领域上面系，其实系A list 嚟嘅啦，系啦系啦 ，Terrifer 啦，咁然之后有足执毛呢对乐队嘅阿水嘅 Jan Curious 啦，佢哋四个咁你谂，哇，呢四个人点咁走埋一齐嘅咧？但系佢哋走埋一齐嗰种化学效果，真系几有趣，系啦。咁我哋今年咧就有呢一首嘅作品嘅，叫做《人间有爱》。咁啊，佢哋应该都系筹备紧新歌噶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系啦，慢工出细火。疫情啊嘛，系啦，咁啊等啦，我哋听下佢哋第一首嘅广东歌先做咩？ 你想慢工出细货之后加个冷笑啊？ 慢工出细货啊嘛，我唔会中你嘅计噶。 系啊， 呢首乐队叫 R O O T 啊，有佢哋呢首嘅作品《人间有爱》。 节奏开始变慢，你我街中去玩，让那呼吸放慢。You and I lost and found, love is all around。两脚不想贴地 ，You and I fly away 去找新的气味，你我即管去飞。Love is all around， 张开这对手，紧握这对手。It's all around。 跟着我吧，解开纽扣，跟我走，人人随身后。跟着我吧，一起伸出这对手。When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看到天空变蓝，换到心。 玩直到天色暗淡 Merry goes round and 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爱你识爱吗 没有空间距离 Come on let's get away 这里花开遍地快把种子竖起 Love is all around round round round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由于近期有新型肺炎个案与红磡同土瓜湾街市有关联，政府邀请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呢两个街市视察，就有关街市的防疫措施提供意见。两个街市今日提早在下午五点关闭。食环署话，因应疫情发展，署方已不断加强辖下街市的防疫措施和清洁消毒工作。至于曾经出现同新型肺炎个案有关联的个别街市，食环署除了即时清洁和消毒个案人士曾经使用的范围之外，亦都安排有关街市提早关闭，以进行深层清洁消毒工作。两名都是82岁的新型肺炎确诊女患者先后不治，本港累计40名确诊病人离世。其中一名患者住在坪石村金石楼，威尔斯医院表示，患者上个月19号被送到威园急症室，当时发烧，情况稳定，之后病情持续恶化，昨天下午离世。另外一名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住在慈政村正康楼，属于慈云山中心食肆百汇轩酒楼的感染群组。他7月9号因为发烧和咳嗽送入伊丽莎白医院，两日之后确诊，之后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早离世。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涉嫌破坏青衣一间中学的正门和纵火。被捕人士由16至23岁，是那间学校的学生和毕业生。警方表示，青衣长康村的乐善堂梁植伟纪念中学5月25号晚上大约11点被人以类似伸缩警棍破坏玻璃大门，上个月24号凌晨大门被两名男子用类似汽油弹纵火，大门被熏黑，两次事件没人受伤，但学校受到破坏。警方又说，被捕的三人涉嫌纵火、刑事毁坏和藏有攻击性武器。至于犯案的动机，警方相信是较激进人士希望破坏学校大门以达到罢课的目的。被问到现时正放暑假，警方表示，根据掌握的资料，犯案人士是要回应坊间对罢工、罢课、罢市的诉求。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如果美方继续对当地的中国记者采取敌对行动，中方将会报复。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据他们了解，自5月华盛顿提出将中国记者的签证有效期缩短至90日，

曲监制主唱。 春暖秋凉，笑贫笑胖，已是他人新娘。新娘 都有呢一位内地嘅女歌手，歌名叫做小乒和小乒，歌手的名称叫做于文文。讲到那些年的遗憾，可能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些的。而这一首告诉你，因为两个人想去的方向不同，于是他们就分开了。讲到那些年美好的记忆呢，不知道大家记忆当中有没有首属于他的歌，他是杨丞琳。 每次我走一个人走，交叉路口，自己生活。这次你却说带我走，某个角落就你和我，像土壤抓紧缠绵雨的汹涌，在你的身后计算的步伐，每个背影，每个场景都有发过的梦。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当中，心爱的人希望你可以带他走，走去一个只有你们两个才知道的地方。那些年的杨丞琳， 每次我独自远走，保持寂寞不皱眉头，这次你却说一起走， 即系当时做紧啲咩咧？ 梗系有12年前嘅吴清峰曲词嘅呢首作品，仲有12年前嘅杨丞琳啊，歌曲名称《带我走》。有时候走唔到，咁你有咩打算啊？如果走唔到，系咪就可以翻屋企，当屋企系最后嘅避风港，好好投一投呢？之后拣嚟有白岸嘅新歌，歌曲名称《回家的路》。 我要的生命是一种空阔绝对，不要模棱两可攀升低空，模糊当中美丽朦胧。我要的生命不分轻与重，无畏是蚂蚁海豚人类都相同，快乐悲伤常心痛，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闹时而吵，大概是因为牵绊有了困扰，时而好时而糟，想和你抱一抱，总是多了活着的依靠。飞过高山陆地海洋，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晴时越长，越过无边极限挑战，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我在的不算远方。 2020年白安负责曲词监制的作品，由 Disparity 编曲的这首歌，可能真的要行好远才回到家，只要那里有爱，那里是家的话，行几远都没问题。 生命是一种功课绝对，不愿让奢求成为一场空，哪怕失败也感到光荣，时而哭时而笑时而闹时而吵，大概是因为牵绊有了困扰，时而好时而糟，想和你抱一抱，重新多了活着的依靠。飞过高山陆地海洋，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晴时越长，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我家的不算远方。拨开云层寻找阳光，你的笑容提醒我善良，天空越晴思念越长，飞过无边极限挑战，等待黑夜消失转换，幸福是你在我身旁，回家的就在前方。 保安作品《回家的路》。 那光线，都是因为那光线让我看来很疲倦。那方位，都是因为那方位让人哭不出心结。你从什么时候不再同情我，不再童话我？我从什么时候多了一点莫名的咒？我们什么时候拒绝再披上动物的面孔？每个纽扣都松动。 揀嚟有曲詞艾如良嘅作品，嗰個名稱叫做逃生計劃，當中就係講到要同自己愛嘅人揾一條逃生嘅計劃，同埋唔話俾任何人知。主唱都係艾如良，收錄喺《雪艾如良》呢一張專輯當中，亦都係佢成為歌後嘅一張專輯。之后简单有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其实我哋成日都话想逃去一个冇人知道嘅地方，可能就系因为面对唔到呢个世界，或者我哋而家面对紧一啲真实但系残酷嘅现况。但系我哋唔系想逃避嘅。 绿色的神秘隐隐在摇曳。深邃的轨迹，宇宙间旅行，盘旋的发髻，散发着魔力，沉迷沉溺沉醉于你，微微掩着肌肤纹理，轻柔满点。轻柔蔓延你的泪滴。 城市的不允向人说明，这宣言没有边际，美丽不需要滤镜。 今日仲有一首作品揀嚟即将推出新专辑嘅 JJ， 揾嚟一位日本嘅音乐人同埋潮流大师合作嘅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雾滤镜》。